教会钦定圣母升天作为信理所主要的依据，是来自教会生活的传承和信仰意识。在圣经里面并没有提及圣母是怎样离开这个世界和她升天的事迹，不过从某些圣经片段当中，教会找到圣母升天的根据。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原始福音里面，天主向蛇说，我要把仇恨放在你和女人、你的后裔和他的后裔之间，他的后裔要踏碎你的头颅，你要伤害他的脚跟。有人认为耶稣基督既然战胜了魔鬼，亦都即是战胜死亡，而玛利亚亦都参与了在这一场战争当中，因此玛利亚亦都应该同耶稣一样光荣升天。因为如果玛利亚不升天的话，就表示这一场战争尚未圆满凯旋得胜。至于在马窦福音二十七章五十二节的记述里面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亡之后，坟墓自开，很多长眠的圣者，即是古圣祖，亦都从坟墓当中复活起来。因此玛利亚亦都应该一起复活升天，因为玛利亚是被耶稣首先救赎的第一位。如果我们从整部圣经或者从整个救恩史来看，咁圣母升天实在亦都是非常合理的事。玛利亚一生既然都是同耶稣基督紧密的结合，佢又是最卓绝的信徒同埋最完美的得救者，咁必然佢亦都应该圆满咁样分享咗耶稣基督嘅死亡、复活同埋升天。其实早喺第三、第四世纪左右，教会里面已经有信徒相信圣母灵肉升天。去到第六世纪，圣母升天被定为瞻礼。从十一世纪到第十二世纪，神学家开始讨论圣母升天嘅理据。在1849年到1940年之间，就有2505封请求信寄到罗马，请求钦定圣母升天作为信理。去到1950年10月30日，教宗比约十二世召开了一个会议，在会议当中通过订定圣母升天作为信理。于是就在第二日，即是1950年11月1号的诸圣节，教宗比约十二世隆重地宣布圣母升天为信理。信理的主要内容是无端卒世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主的母亲，一结束了尘世生活，她的肉身和灵魂就一起被提升到天国的荣耀当中。咁圣母玛利亚光荣升天对信徒有啲乜嘢意义呢？圣母升天嘅特恩唔单止话俾我哋知，圣母灵肉光荣升天，在圣父和圣子之前不断地为人类转土，她在天上成为了普世人类的母亲。在圣母升天的这件事上，最重要的是信徒可以看到得救的人性的美丽，不染纤尘，光华夺目。天主创造人原本是愿意人达到这个极其美丽的境界。人性虽然因为罪恶而受到损伤，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人性仍然有可能恢复他原本的美丽，超似天主。圣母灵肉升天的道理，莫非是要告诉我们，圣母已经达到了圆满得救的境界，救恩不单止进入他的精神，亦都渗透他的肉身。这个救恩改变了他整个存在的形态，使他进入了完全的荣耀之中，是圆满的救恩。 圣母是一个最完美的得救者，这个是她一生努力和天主的恩宠合作的结果。就好像奥斯定这样说，天主做我们不需要我们的同意，但是天主救我们就需要我们的合作。因此信徒应该效法圣母和天主的恩宠合作，使人性日益地达到完美至善的境界。